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午后山区呢是有阵雨的，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呢2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山区呢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呢以多云为主，能见度呢还是可以的，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楼市当中的顺意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一位呢是来自新浪乐居北京网友服务总监郭云科，您好。 您好。 嗯，另外一位来自顺意在线的总经理张红先生，您好。 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顺意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说到顺义啊，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首都国际机场了，是吧？当然除了这个机场之外呢，其实顺义还是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顺义，因为我知道这个张先生是属于这个是顺义人吗？ 其实我是顺义的女婿。 哦，顺义的女婿啊，所以对这边应该很熟，是吧？ 我来这边已经挺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那跟我们聊聊吧，您眼中的顺义是什么样的？ 我眼中的顺义啊，其实在我刚来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 嗯， 啊，就包括这个，咱们一说起顺义的话，可能很多人去这个，去顺义去市里上班的人都比较少，因为本地的企业可能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的劳动力， 嗯， 啊，所以说，包括这个以前想逛超市的时候，他可能我下班比较晚，晚上7点左右，我就回来以后，我想买点东西都没有了。嗯，但是现在的话，我就感觉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像一些大超市啊，一些连锁的商场开业之后，我觉得还是现在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很现代化了。 嗯， 啊，比我刚来的时候这个要强很多倍了。 就是发展其实还是很不错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然后那这个顺义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地标的一些建筑哈，这个当然还有一些除了建筑之外的一些这种品牌效应啊。虽然我们不能在节目里做广告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边的一些发展，因为有了这些企业，才会有很多的，比如在那边上班的人啊，是吧？包括可能现在大家在那边去买房啊等等，都会只能带动一大批人过去。 嗯，对，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地标性的，比如说像首都机场之外，在顺义有很多，比如说像知名的汽车品牌啊，有不少，然后还有啤酒、白酒类，还有一些这个肉食、果汁儿之类的， 嗯， 都很多，这些企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桌上吃的，路上跑的 啊，非常贴近百姓的一些企业啊，顺义都有。 嗯嗯，而且呢，这个顺义啊，其实我觉得离咱整个北京的市区也不远了。现在以前那会儿好像觉得说我都通州，我都觉得特远，但是现在真不是了。 对对对，嗯，说到这个顺义的交通吧，可以说在这个2010年之前， 嗯 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公交车啊。但是在2010年之后呢，就是这个地铁15号线开通之后，这个整个相当于把从顺义到北京的时间，由以前的大概在50分钟左右，现在压缩到20分钟。 嗯、没错， 嗯，变化非常快、 嗯。这个我真的有切身体会啊！之前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是有点这个，之前有点点背，就是基本上赶不上好时候啊。怎么回事呢？比如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吧，就是第二年毕业了，然后这个不是。头一年毕业了，第二年这地铁开了啊。然后呢，我之前比如说我学车本的时候，我其实就在顺义那边学的。但是那会儿真的是，你想从这个二环，然后我得坐公交车，然后到那边可能有的地儿那个大家知道，就是一般学车的地儿吧，可能很多 天 对公交可能还没有。然后我到那儿去，我还得再打车、 嗯， 基本上每次去都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时间。 对，是的。 然后呢，我那年学完了以后，第二年这个15号线就通了。 对对对 我觉得就经常就没赶上啊，但是确实。其实现在如果过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省时省力啊、嗯， 没错。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就能考虑说在顺义买房，比如在城区上班这样子，对吧？ 嗯，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也是简单的这个说了一下哈、啊，顺义呢在大家眼中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动感北京马上就发了一个信息啊，这个顺义现在发展特别好，然后呢离机场还近，说天天都能看见大飞机。好了，我不多说这方面哈、啊，咱们还是说一说这个，因为我们本来是楼市的节目嘛，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说一说目前顺义楼市的一个情况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像刚才咱们也说了，顺义呢当地有很多大的企业， 嗯， 那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的人口会非常多，那人口其实是对当地房产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保障。但其实顺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顺义离望京很近嘛， 嗯， 它其实承载了很多望京的外溢人口。望京目前咱们可知的大型的总部迁入，比如像阿里的总部，以360为首的电子城，还有像雀巢或者戴姆勒等等，你可见的未来高收入人群呢，它对房产需求是一直在增加的。 嗯， 并且顺义它其实是国际顶尖学校聚集的区域，包括我们新浪教育每年其实海外的择校展也都是在顺义举办的。每年其实不止咱北京，京津冀很多家庭都会慕名而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所以整个这个板块的改善性的住宅一直都备受关注。那顺义目前它的房子的数据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浪乐居呢统计了最近5年顺义区域的情况，新增的供应，我这就说新房是逐年在递减的。2013年是6000多套，到了2018年目前只有400多套。那价格呢反而是由2013年的10000变成了现在的45000。所以顺义区域不管是住宅还是别墅，其实都是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嗯， 而且顺义新城目前应该是咱们北京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新城区域呢它是重点打造的绿色的宜居城市，也就是说它有着像密云、怀柔等地才有的大片的绿色的资源，同时像您说的它交通又很方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区域非常的不错。 嗯嗯，然后顺义啊其实我觉得挺大的啊，然后呢、嗯、所以就是它是不是也分为一些不同的板块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 对，顺义的板块呢其实比如说咱们能知道的，像刚才说的处于顺义新城区，还有天竺、 嗯、 还有比如说后沙峪，其实它是一个名校聚集的这样一个区域，那很多的改善型的楼盘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另外呢就是顺义地铁线沿线，其实围着这个沿线也会有一些楼盘，那主要可能是刚需的盘或者改善的盘集中在这儿。 嗯，所以我们就顺着这话题来说啊、嗯、这个哪些区域比如说这些项目我们是值得去购入的哈。当然这个呢我们以前经常朋友说哪些区域是不是值得投资啊什么、 嗯、 但是现在我们是要求住嘛，不是要求炒啊，所以当然这个很多这个房产它是兼顾这个住和这种升值的一些这种这个好处嘛， 是的， 对吧？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哪些区域和哪些这种板块值得我们去购入呢？ 对，就是我们秉持房住不炒的前提，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顺义呢目前整体的均价是在45000左右，其中最高的三个区域中央别墅区的均价是在80000左右，天竺和后沙峪呢都是70000。那相对其他区域一些刚需的房子，整体它均价会稍微往下拉一些，所以整体均价在45000。那这里边呢有几个比较火的楼盘， 谈，就是成交数据上，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阳光城谭悦这个项目，目前洋房已经售罄了，等于现在是上下月的产品为数不多了，总价大概在1200到1500左右。阳光城这个开发商呢，整体它是开发商里边就是面积利用的大师，所以说我看过它的样板间，得房率最高呢是300多，未来它可能会有叠拼的产品，所以整个社区呢它是比较精致的。那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楼盘也是目前成交比较高的，就是北京城建的北京河院，目前它是在推它的二期产品，主力户型呢偏大，220到290，总价差不多也是1000万起，但是呢它里边也会有一些刚需的产品，就是它的高层是95到120平，均价呢47000。另外还有一个产品应该是顺义最受欢迎的一个刚需的产品，是中海开发的，是中海国际城，它距离地铁15号线石门站呢是大概1200米，它的户型有70到78平的两居，这个其实在市面上比较少见了，2梯4户，最高层是15层，等于说首付大概120万可以买一个两居，但是目前基本上已经快售罄了，还剩少量的房源，这些如果感兴趣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其实那边现在它的一些房子的这种比如说刚需类的改善类的像别墅类的其实还是都有的， 对，都有的。 所以各种方式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吧。当然这个如果我觉得他那边的这种改善相对其他地方的改善可能相对来就便宜很多了，你刚才你提到说1000出头是吧，基本上就能买一套这样的房子。 对，而且我自己开车跑过，其实从望京包括从孙河再开到那边真的非常的近，它旁边的中粮祥云呢配套也真的很完善。老实讲比如孙河这个板块我们一直说它是别墅区，是朝阳的一个很好的区域，但如果您真的住在这儿，其实很多配套您还是要去中粮祥云才能享受到。 所以关于这个配套这事儿哈，包括这个其他的交通的事儿都得大家亲自去考察，真的要自己去看完了之后你才能觉得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我来进行居住。 是的。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顺义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顺义房产的方面都可以通过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现在有朋友来问到说现在顺义啊这个租房这个幼升小入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房产条件，之前不是这个城几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幼升小的这样的一个学区的一个事情嘛，所以顺义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 来跟我们说一下。 行，其实咱们顺义租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买房群里有很多人问我，因为就是咱们北京的政策非常的多，比如说通州区有专门通州区的政策， 对，每个区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很多人他都会觉得比如顺义区是不是也有顺义区的限购政策呀，幼升小是什么样的呀，其实呢各位家长就是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顺义区目前也是房产性质决定可否入学，这是第一条的前提。那房管部门登记的产权房它的住房规划用途必须是住宅，在这个前提下落户入学，就是顺义区跟其他区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就是比较。 当然可能比如像一些商业用房办公的这种可能还是 不 行为的，对吧，就是正正经经的70年产权 必须是住宅。 住宅。好的。那还有朋友说比如说到这个吃喝玩乐啊，这个顺义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吗，因为毕竟这个张总在那边长期居住哈，因为我是觉得说虽然说房产但是他周边的一些吃喝玩乐也算是他的一些这种配套嘛，对吧，我们在那边居住那得享受一些这方面的这种福利才可以哈，来说说吧，顺义都有什么呢。 这个刚才主任说的没错啊，就是这个买房的时候人们很多除了他房子本身的质量和其他一些之外的配套是一个用户在选择房产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的一个条件。那顺义呢就是你要说吃喝玩乐那问对了，你看我这身材你都能看得出来。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会组织一些这种吃货的一些吃货团，对吧，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吃啊玩啊这种的有很多啊。你说我们从这个我们就从吃喝玩乐上大概给大家分类来简单介绍一下。吃的话就是可以说顺义人非常爱吃啊，就是我们现在 我觉得全北京人都爱吃。没人不爱吃。 是像我们现在顺义就城区中心啊它有几个这个大的商场啊，有商场呢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从地下一层然后它一共几层啊，这个有3-4层全是这种就是餐饮，而且都很多知名的品牌都在里头，所以大家现在就对这个选择性就是很多。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大商场以外还有一些商业街，有很多这种像我们这个以小区的这个名字命名的，像宜兴家园商业街啊，这个海虹的 这个河南村的金汉的有这种非常多的这种商业街，就是吃是完全没有问题，能把你伺候得非常好啊，这个吃是不用问题的啊。然后像咱们玩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日常周边去玩，一日游两日游的，像在顺义的话，顺义的旅游啊，要我说的话，其实它之前的这个旅游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从这两年开始，这个顺义旅游委啊，包括顺义区政府就主要打造这个旅游城市，就是把这个健康慢生活，就是这个宜居顺义啊，这些口号就是这个咱们顺义的一个打造旅游城市的这么一个品牌的东西吧。像现在我们之前的话，顺义有两条河，有个潮白河和温榆河啊。这个潮白河呢，可以说就是顺义人的母亲河，在这个河的两岸呢，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滨河森林公园、蛟河公园，就是在公园的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种配套的房产类的啊，都是不错的。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景点，比如说水，水的话，咱们都知道这个2008年这个奥运会，这个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一些奥运会的一些水上项目都是在这个水上公园举办的。还有这个鲜花港，鲜花港呢每年四月份，包括现在啊，就是正在举行这个郁金香文化节啊，也是就包括九月份这个有这个菊花文化节，这都是在北京来说都是非常知名的。每年大概得有个上百万的客流直接去那里头啊，都、就是很不错的。 我就喜欢鲜花。 对。然后说到这个山的话呢，大家可能从大家的这个以前的认识上啊，这个顺义可能它是属于一个平原地区，它可能不像那个顺义周边像密云、平谷、怀柔这种山啊特别的高特别的险。那顺义的山呢，它是老少咸宜的这种情况。它这个我们这个山呢叫五彩浅山。这个山呢，这个五呢，你可以理解成是数字的那个五，也可以理解成舞蹈的舞。这个数字的五呢，为什么它叫是这个五呢？它是由五条线路、五条这个栈道来组成的，包括这个木林段、卢湾屯段、张镇、大顺各庄、北石槽啊，就是以这个顺义这个镇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路段，都是很不错的。 那比如说像这些地方，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大型的这种活动，我们其实是可以参与的，对吧？ 对，没错。像顺义的话，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水上公园，每年的在预计在六月份会有一个啤酒节，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五彩浅山里头会有这个樱桃采摘节，包括登山节啊，登山节应该现在正在举行中，也是这个。应该今年应该已经是第四届了。 说半天我觉得越来越像旅游节目了。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其实大家在去顺义买房去考察的时候都应该去关注的一个点、啊、 是它宜居嘛，宜居才适合购买房产、 没错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还是继续回到我们买房这边来啊、就是有朋友问到说顺义现在这个限购的政策是什么样子，其实还是跟北京政策也是一样的嘛。 对，跟北京一样，目前整个区除了通州以外其他的区域就是符合咱们北京的限购政策。 然后还有刚才说到这个有的项目啊，最近就是自己可能也去过，比如像这个阳光啊什么的哈。那问一下，比如说那边到底就是周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房子听着还是不错的，就很多我知道顺义的这些房产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对。 但是呢，就是大家可能对它周边的一些这种配套不知道怎么样。像刚才咱说的几个比如它周边有地铁吗？或者说刚才像这个梁总说的这些好的这种商场啊配套啊都有吗？ 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阳光的那个项目呢，它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网友他肯定记不太全嘛，他全称是阳光城，然后这个项目旁边呢是地铁站后沙石门的前一站是后沙峪吧我记得，然后这个项目周边我们就说的配套嘛，不说这个本身，最好的配套我认为是两个，一个就是它在鼎石国际学校旁边，那个国际学校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如果说现在正在为孩子择校的家长他一定都很了解，那鼎石的品牌它在国际学校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像就举一个例子，去年它的一个小小的草坪音乐节它请的是李云迪来弹钢琴，所以说像比如这样一个配套在它旁边，未来这个房子租售比可能会好一些。另外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中粮祥云非常的近，我一直觉得中粮祥云应该是顺义怎么说呢，最舒适的一个商业配套吧，可以这么说吗张总？ 对，没错。 所以就是以这个配套为中心，周围的别墅其实考虑会更好。 嗯，好的，那边现在差不多刚才说到的是1200万左右，是到1500万吗？ 对，它差不多1200到1500，没剩多少了，好像十几套差大概。 嗯，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说稍微刚需一点的，说如果是有100万的话，这个那边能买吗？ 就是咱们这个落差还挺大的，因为刚聊完别墅。不过是这样，反正我们这边呢也是经常会网友问到一些问题，比如100万的房子，咱们就从西南往这个南和北说吧。就是因为100万首付，我就可以大概推算您的总价。如果是新房，新房杠杆大一些，那您总价是250到300左右。那这样的房子呢，基本新房就集中在房山。如果是二手，就是先说新房，那其实目前最受关注的一定是房山车火店地铁站旁边的那个现境房，是万科的七橡树，均价是22000。那大概总价，比如200多万可以买一个三居，目前在北京也不多见了。那缺点就是有点太远了，而且现境房的政策其实刚出嘛，它是否与共产挂钩，这个还要等细节。 嗯， 然后呢，如果说买在那儿，比如说您首付100，假设您的贷款能力能够保证总价在250-260万，其实可以稍微买近一点。那其实房山的延村站就是另外一个地铁站旁边，差不多二手房像绿城的或者天恒的一居室或者小两居都能买，或者说新房天恒有一个京西乐府也是可以考虑的。那首付100万，我们说完西南再往南绕，南边差不多就是那个远洋的一个现境房，它有总价330万的一居室。 嗯， 那再往东南看呢，亦庄目前没有这样的新房了，首付100万，二手房可能就要考虑一次新房，比如像林肯或者像荣京都有。再往东转，东边通州首付100万，无论是新房还是好一点的次新房应该都买不到，但是老一点的次新房，比如像珠江或者金鱼还都能买，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就通州再转到顺义，顺义目前其实二手房也基本都是一些老的小区，首付100万可以买。那新房首付如果加到120，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中海国际城，这个您就要问一下，我估计它边户的小户型可能还剩着一些。 嗯嗯，好的。我们这边这个东阳美京说刚才听完男嘉宾和女嘉宾的介绍，觉得顺义真是太好了，下辈子我也当顺义的女婿吧。 欢迎来顺义。 对，反正这周末呢，我们不就组织大家去顺义采摘嘛，是吧？大家也可以去那边去先考察一下，是吧？嗯，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吧，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去参与一下，这不是春暖花开了嘛，是吧？啊，刚才呢，这边也有朋友这个来问啊，比如说像这个顺义那边，大概目前现在，比如说如果说和比如在这个城里上班的话哈，在哪一片区或者哪个区域买相对来说会更加合适一点？ 对，那我说的话，因为您如果在城里上班，您肯定优先还是看轨道交通嘛， 嗯， 所以肯定是顺着地铁买。地铁买的话，如果是刚需类的，那其实差不多石门站那块虽然比后沙峪要再远一点，但好像那边离顺义的老城区会更近。 对，石门地铁站基本上已经在老城区了。 老城区了， 对， 再往近一点有吗？再往近一点， 再往城区一点， 对，有 后沙峪了吧？ 对，就是在石门和后沙峪之间还有一段叫南法信。 啊，对， 南 法信， 嗯嗯，那边的价格是多少？ 南法信的话， 那边就是如果二手房的价格，刚需一点的，差不多，哦，均价应该没有 四万多。 对对，得5万， 妈呀， 5万左右， 我已经 out 了，是吧？ 对，然后像新房呢，像南法，其实南法信跟后沙峪它俩离得比较近， 嗯， 然后比如我刚才举那几个例子，像阳光城也好，什么就是基本上都是改善型的房产， 嗯， 然后总价控制在1000万左右， 嗯，哎，那你说，比如说像最近这几年都比较火的这个北七家那边， 啊，北七家 那边也属于顺义吧？ 不，北七家属于昌平， 哦，属于昌平了，好吧，嗯，我地理不太好， 没事，其实他们离得真的不远， 不远吧？我就觉得好像是在一块儿， 对， 啊， 因为你看从那个买房地图上来说，就拿望京的人群来说，他一部分呢是会买到顺义， 嗯， 另外一部分就是买到北七家，因为北七家其实走京城也比较方便，像顺义呢它是走京密路，京密路您也知道可能稍微堵一点 点，对 对，所以 咱还是顺着地铁走吧， 对对，就车程来说差不多，地铁肯定是顺义更好 一点，嗯，啊，我们这边这个动感北京问到说这个刚才也其中也聊到现境房啊， 嗯， 问一下现境房和现价商品房的具体区别是在哪儿呢？ 好， 这个问题就问对了，因为我们就是您知道我们新浪不是有30多个买房群吗，然后这个活力的买房群里边就总是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您有没有发现限净房这个词是最近出来的， 嗯， 之前其实也叫限价房。之所以出这个呢，其实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总是跟以前的限价房搞混，所以呢媒体慢慢就把它区分开来。限净房就是最新的我们的限房价、净地价。您目前看到的市面上的比如像气象树啊、北极家的保利或者华润呀，他们那些都属于限净房。那您购买的时候其实只有这么几个限制，一是您首次交易的时候就开发商卖给您，他必须遵循那个限价的指导价来卖。然后第二就是您买了之后房本下来5年内是不能交易的，等您再交易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限制的。然后但是呢，这不是最近出了一个新政，就是限净房，比如某一个限净房到底是按共有产权房算还是按限净房算，这要看政府给到这个楼盘的一个具体的指导价。那就所以说这个我们还要等细则出来。那目前就说这个限净房其实区别以前的限价房，以前限价房可能就是比目前只有二手房还存在了，新房其实没有那种限价房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可能二次交易比如中间还有一个价差，您是需要补给国家的。 嗯嗯，哎，所以大概就大家知道这个限净房和限价房的一个区别在哪儿了， 对 吧？ 嗯，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国际学校的这个事儿哈，嗯，当然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利率的一些这种问题哈，等等，包括那边的这种别墅项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推荐等等哈，都会有。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是多云，午后山区呢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2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山区呢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总的来看，那今天下午呢以多云为主，能见度还可以，比较适合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顺义方面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啊，当然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这个顺义这边的吃啊、喝呀、住啊、行啊什么的等等，因为这个呢，才能让我们更加的去很好的去了解这个顺义整个这个情况啊。那为此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顺义在线的总经理张红先生，您好。 哎，好。 嗯，另外一位是来自新浪乐居北京网友的服务总监郭云科，你好。 大家好。 嗯，那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北京楼市的调控政策呢仍在继续，那长租房成为了楼市的新宠。然而这个原本意在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呢，如今却在一些地方可能有些变味了。昨天调查发现，在北京近郊呢就出现了以长租房为名的这种销售商住房楼盘的这种一个情况。 是的，像长租房、长租公寓这几年是热门的词汇，很多人都会借用。在市场需求和支持政策的双双助推下呢，咱们的租赁市场和租赁机构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像现在长租公寓已经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现在咱们北京、上海这么多个城市出现了很多的租赁土地的供应，那住房租赁市场欣欣向荣。专家介绍呢，未来全国有30%的人可能会通过租房来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但是像刚才咱们新闻里边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它严格来说不属于长租公寓。像这种房产交易呢，实际上问题是 是非常多的。目前像商住房、商铺、小产权这些地块都在做类似的销售方式。这类产品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长租公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长租公寓，它有一个大前提是它的产权是非常明晰的，但是在这类产品上是它的产权都不明晰，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说是一个大房本，其中呢在切割您的一部分。那么未来的租赁市场租售同权这个概念是一定要走备案制的，上述交易是没有办法做的。这就意味着比如说您将来真的买了之后，如果遇到拆迁或者遇到一些政策上的纠纷，那么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 对，像这个呀，之前还真的有听众问过我，就他说现在目前比如说在某某某什么什么地方哈，然后呢有一块这样的这种房子，然后呢说是可以去买去卖，还挺便宜，然后呢但是呢它是一个集体房本啊，其实说的就跟这种情况很相似，就是它因为是集体的这种房本的话，你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单独去运营或者说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其实风险还是挺大的。 是的，像集体土地的相关政策其实咱们政府也出台了，但是它需要走就是正规的，比如说集体土地的负责人贷款或者接下来去审批各种资质，那相应的如果这个真的办下来，它资质也是齐全的，跟目前的这种长租的公寓然后一个大房本不是一个概念。 反正啊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靠谱一点吧，就是找一些真真正正的，比如说你自己能够完全去做主的一些东西。 是的，您像目前的长租公寓，就是严格来说，在就是我们正常理解上的，比如说二手房起家的品牌，那可能是链家或者我爱我家这种。那像新房的目前大的品牌开发商入驻的，比如像万科啊、龙湖啊这些，您是可以考虑的。其他的长租公寓的一些品牌，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机构，它也会进去，比如像优家或者像再好一点的湾流，就总之来说它是一个大的品牌背书，跟目前您看到的那种小的公寓不是一个概念， 不一样。对，那我们来说一下2018年这一季度啊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到底是一个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 2018年的租赁市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限定房，就随着房产的，尤其是北京来说，政策好多不明朗的地方，其实呢，买房的这个情绪观望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租房的人群，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刚需更多一些，所以目前其实我们能看到房租，就二手房租房这个市场是怎么说，慢慢价格也好，还是量也好，都是在往上走的。 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与2018年这个开年的快节奏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呢，近两个月北京的这个土地市场呢也是显得比较清冷，一方面那新增的这种供应不足，那另一方面的成交锐减，同时呢开发商拿地呢是更加的谨慎了，那土地流拍还是比较频现的。 是的，刚刚过去的四月，咱们北京市是流拍了两宗土地，分别是位于房山和门头沟的现房价净地价的用地。那今年开年以来，咱们北京的流拍数量已经达到了6宗，大家要知道历史上北京住宅土地流标数量一共是37宗，所以今年的流拍还是挺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虽然设置了土地地价的封顶线，但是拍卖呢规则仍然是要围绕着比如说开发商要去净那个自持的比例，还有销售时呢房价还受限制，所以说利润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的，开发商可能他就觉得余力不足，所以会形成流拍的局面。那前两天其实另外一个政策推出来，就是刚才聊天有聊到，那可能限定房它会与共产房有一定的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市场的观望情绪也会越来越重，所以开发商综合市场的角度和利润的角度，那流拍呢目前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好像这个流拍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这类房子就没有了啊，不会是这样子的。 对。 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9号发布一个消息，说为了加大租赁房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4家银行呢作为首批的试点，已经确定具体的贷款方案，贷款金额最高呢可以达到项目总投资的80%。 对，这个其实就回答了刚才那条新闻里边提出的问题，如果说是集体用地，那么政府给了他什么样的扶持。从2018年1月16号原国土资源局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意见函，就是这里边提到了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已经 设立了13个试点的城市。那在这个方案里边呢，特别提到就是这些城市的租赁土地，像比如说目前以北京来说，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以及华夏银行作为首批银行，已经确定了具体的贷款方案，可以向符合银行评级条件的农村集体的土地来进行足额的贷款，贷款期限呢最长是25年到30年，而且呢贷款非常的灵活，设置期限也很宽，期限内呢它可以只还利息而不还本，并且利息部分其实是可以用贷款的资金来偿还的。 嗯， 所以说这样就是很好的刺激了我们租赁市场能够更加的正规化，同时呢房源能够更多的推向市场。另外就是还有一组数据，2017年咱们国家的租赁人口是接近了 1.8 亿人，租房市场规模是 1.38 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呢流动人口是会到 2.4 亿元以上，所以是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么就是这么看来，回归到上一条新闻，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比如产权不清的这样的一些房源，我们还是谨慎购买，那未来长租公寓的市场一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下面一条信息啊。进入到五月份，那北京的新房市场呢也是在逐渐的恢复元气，各大楼盘的售楼处客户呢来访数量也是显著上升。那记者呢也是多处走访发现，除了正在排队取证的大批的限价房的项目之外，那其他的商品房也是正在积极的调整准备入市，其中有些项目降低身段迎合购房人对于总价的需求，而另有一些项目呢则是看准了稳定的高端客群以求利润。从分析人士来看呢，说调控的背景之下，北京新房市场的分化还是这个趋势比较持续的。 是的，与二手房网签的数据不同呢，四月份北京的新房成交已经连续四个月跌破了1200套。那上次节目其实我有给大家介绍过四月份二手房的成交量，那已经是连续12个月的最高点了。但是我们就看新房，比如在过去的2018年4月，北京楼市成交是低迷的，但是这种情况进了五月可能是有改观，因为红五月可能真的是悄悄要来临了。五月北京预计是有13个项目要入市，它要开盘，那伴随着各项政策的放开，未来取证各个项目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增加。然后我们买房群这边看呢，其实到了从三月以来吧，聊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而且上次我跟百度的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他们百度搜索房产就这个关键字的人其实到了三月份已经翻了一倍了。所以那怎么看呢，就比如说目前其实咱们的各个群里或者说留言里边，除了限定房是热点以外，其实西边北边东边的房子都会有关注。那最近就是比如说新房或者说想计划买二手房刚需的这些用户，其实您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目前来说或者说这一年吧，真的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嗯，好的，那我们再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5月9号呢，住建部的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呢约谈了成都、太原啊两市的这个政府的负责人。在约谈中呢，住建部的负责人强调说，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那坚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呢不动摇，力度不放松，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那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啊，这个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那这也是继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之后，住建部呢再次做出了一个类似的表态。 是的，其实不只是约谈了上述的两个城市，据了解五一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呢是约谈了包括西安、海口、三亚、长春等等10个城市的相关的负责人。那为什么要约谈呢？其实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份55个城市房价是环比上涨的。那么从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胡萝卜和大棒双重作用的持续下，一方面呢很多城市它都在做抢人大战，如火如荼的。那另一方面，其实你一旦抢人了，那相应的就是人口上去之后，可能你的房价也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最近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文章，叫这些城市正在用生命来欢迎你。那另一方面，楼市的调控呢，也就是这些城市也在加码，但是加码的情况下，随着它吸引人的不断的增多，似乎这个调控的力度在减弱，这也是约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落户，因为很多人也在群里面问，我这边就多说一句，其实众所周知，判断一个城市房价涨幅最重要的风向标一定是这个城市净人口的流入。屈原曾经把才德比作美人，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在去抢美人，这股风从西安就是从黄土高原可能一路就刮到了咱们的大江南北。那 其实我周边包括您周边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会关注这个落户，这里边呢要提醒大家，面对这种形式呢，落户您还是要保持理智的。比如说首先您的落户意愿是创业，或者说是想选择一个地方去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就是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多金之地。另一方面，如果您是一个精致的生活主义者，就是您比较重视品位，那也一样，就是您要选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不仅是指经济总量或者说人口总量，其实您主要看的一个数据，一个硬指标是这个城市的人均就是外币储值，就是人均存款到底有多大，这个钱袋子有多大。具体它可以包括比如说存款的积累，或者非金融企业政府的存款等等。我们新浪这边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就上述的人均的本外币存款余额排名前10的城市，咱们北京肯定是第一，剩下就是深圳、上海、珠海、杭州、南京、广州、厦门、无锡、西安。如果您要落户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嗯，没错，所以就要一个看人口， 对， 另外一个还有看政策， 对 吧？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当地有没有一些大的这种商企啊之类的 企业的扶持。 对对对，那这个可能是我们选择，或者说我们看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区域能不能以后发展很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几个点。 对。 嗯，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安居快讯的一些事儿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选择解决大家发来的这种各种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来看看下面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吧。我们有朋友问到，工作居住证和居住证有什么区别吗？ 啊，这是一个大家常规会混淆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觉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和这个普通的居住证是什么区别，其实普通的居住证呢，它是一个我们之前的暂住证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升级版。那工作居住证其实是北京市政府对人才的一个扶持，那对一些定向的大型的企业或者对这个人才本身有要求，符合这两项的标准的基础上，比如说您这位人才他需要在这个企业有一个连续满2年的工作的证明，那这基础上可以办北京市的工作居住证。这个拿到之后，很多人说它有点像小户口，那可能买房或者说汽车摇号您可以凭这个来享受。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孩子上学还是不能在北京高考的，这个是一个区别。 嗯，没错。所以啊，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居住证这个事儿啊，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到说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办，这个不一定。对，这个一定要问您所在的企业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 对，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数据，因为像新浪它也属于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嘛，其实这类公司呢确实是受到国家扶持去支持的。但是像比如新浪包括我认识的百度或者京东，其实现在办工作居住北京市工作居住证都是要排长队的，要等很久。 嗯，所以还是要问问您所在的这个企业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聊到有一个国际学校嘛，然后有朋友就想问到说顺义啊，就是顺义是国际学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哈。 嗯、 那如果比如说买了这种区域的这种房子，有什么限价房啊什么的，能不能上这种国际学校呢？ 嗯，不可以。其实国际学校是这样的，就是这几年呢，北京有很多民办的或者国际学校涌进来，比如我们能耳熟能详的，像德威、哈罗、青苗，还有刚才说的鼎石，都是非常好的。那这里边呢，每个学校其实它师资、环境、师生比，你看着啥都好，很多家长都很心动。但是国际学校的招生范围，它不受国内户籍的限制，所以对于孩子的外语水平还有逻辑思维能力，你入学考试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严格来说，国际学校没有所谓的学区房的概念。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比如一个好的国际学校，它旁边的房子无论是租还是卖通常比较受欢迎，因为孩子能进这些学校其实家庭相对来说都不错，那他们都会选择陪读啊或者伴读，那这类需求呢就非常大。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四大利率啊，这个四大行的利率这个上调嘛，说请问对买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简单算过一笔账，比如说您按100万的贷款来算的话，25年计算，月供呢基本上是增长了大概200多块钱，200到300吧。其实对于我们刚需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利率上调不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如果算一笔大账的话，还是能看出来存款息差来看，其实银行虽然上浮了利率，但是还是属于合理的调控范围内的。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挤压投资的水分。那作为刚需来说，其实您算过一笔大账之后，现在买房基本上还是可以承受的。 昨天呢我们有朋友来问到啊，说这个说到这个现房，说北京有没有这个限价房的限净房的这种现房了呢？ 限净房的现房目前没有，因为现在限净房基本都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到17年初的地，所以目前都是在建设阶段，而且目前没有任何一个限净房入市。 另外呢还有这个听众问啊，说这个限净房变共产房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受关心的了。限净房转共产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是在上周吧还是这周，就政府出的一个政策，这些限净房需要政府给一个指导价。那比如说您的周边价格就是政府给了这个指导价，那拿限净房的这个价格来与它行一个比，如果这个比值小于 85%， 意味着您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性价比非常高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限净房要转共产，那如果大于 85%， 其实它的定价属于一个合理范围内，它可以继续按照限净房之前的售卖政策去卖。所以目前可能等着限净房的朋友您还要稍微再多等一会儿，要等细则出台，肯定每个项目有自己不同的指导价。 刚才呢我们东莞北京问到说这个丰台区周庄啊有一个地块是这个限净房还是限价房呢，是这个金融街地产拿的这个地哈，我想问问他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金融街拿的那块呢是限净房，其实咱目前北京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4块地，那目前其实有按名的大概是10几块20块吧，所以像您说这块就目前还没有按名，那肯定就还要再等等，如果说细则出肯定是先有按名的大概那20块，您可以看看他们售卖的情况是什么。 一般像这种地出来之后大概需要多久才可以上市呢？ 其实这个地比如我拍到之后，那其实看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推盘的节奏，像最快的我记得远洋他们应该是1年之内就推出了嘛，那如果比如我这个开发商我对政策判断不是很明朗，那我可能会稍微再等一等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今天我们讲讲这个顺义啊，大家呢如果对顺义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边有朋友问一个挺专业的问题啊，说能按照这个15号线的这个地铁站跟我们来分别说说旁边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吗？或者说旁边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资源之类的？ 顺义其实如果大家比如上无论是新浪啊还是搜房啊都可以看到顺义其实新盘还是比较少的。那如果顺着这个地铁站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块，后沙峪就我只能先从后沙峪说了，因为再往前可能没有新盘了。后沙峪这边呢阳光城像刚才说的潭悦它就在这个地铁站旁边，它基本上南法信和后沙峪它俩中间吧离得都比较近。如果再往里边呢就是刚才说石门站是中海国际城，那这里边旁边呢城建的那个项目其实离那儿也比较近。如果再往里走其实包括顺新的一些新房都在那边。 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你说到这个顺义包括石门基本都属于这个倒数的第二三站了哈。 对， 因为它是到蚌埠是吧啊，蚌埠，然后呢还有这个南法信现在这块还是有一些的， 对 对吧，然后再往里呢这个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再往里就是一些这个直接就到望京那边了。 对，就是顺义线相对来说它比较短，所以很多望京上班的人他也会在顺义买房，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你觉得这个如果是在比如说东边这个上班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买顺义的房子呢？ 对，其实东边人买房因为现在咱们通州的限购会比较严，那在通州限购严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选择亦庄嘛，因为亦庄同时又符合那个三城一区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利好，那另一部分人就会去顺义，那再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再往北一点比如北七家或者说北苑那个片区。 然后这个另外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啊，说这个顺义那边有没有一些临铁的这种小别墅的项目呢？ 临铁的小别墅其实我不知道您对小别墅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您就刚才说的那两个，一个是城建的然后1000万左右，一个其实就是阳光城潭悦，其实它上下月呢都不错，而且它马上要推它的叠拼，其实您可以这两个售楼处都逛逛，然后尽量呢让比如说阳光城它带您看上下月的同时能告诉您一些叠拼的信息，因为目前它确实没太对外公开的释放。 就在石门那边是吗？ 它是在南法信和后沙峪那块， 南法信和后沙峪 对， 稍微还近一点呢是吧？ 对，它离中粮祥云特别近 特别近。东莞北京问一问你，问一下限净房是谁都可以买吗？ 限净房您首先要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在这个前提下您是可以购买的。 好的。还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这个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有问到养老地产，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地方比较合适呢？ 养老地产其实就是目前谈论很火的第二居所。第二居所其实大家买起来呢，我感觉很推荐的一个就是您要看它周围有没有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其实就不仅限于地铁了，还有就是咱们的高铁。比如说您东边，其实咱们东四环的星火站应该是京沈高铁的第一站。那顺着这个高铁站呢，比如说高铁站2020年建成之后，您往北走15分钟可能就到了密云。那么密云现在有一些楼盘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包括我们大概四月份做了一次密云的看房团，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参加。那密云的小别墅像我想想啊，远洋有一个，然后阳光城有一个叫君山树，还有像澳园，就咱们北京当地很有名的开发商有一个，他们的这种小别墅都很精致，基本都在几百万左右，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如果再往北走，可能就到了延庆，其实再往北一点就出了北京了嘛，到张家口了。那边呢，比如说像兴隆，也是目前就是开发商聚集的一个区域，像这边比如说别墅您可以考虑的，可能融创有一些，然后呢融盛有一些，未来其实还有很多开发商是要开的，比如我记得太和在那边拿地了，还有像世贸也在那边拿地了，其实不少，未来您可以去逛逛。 好的。还有朋友说国管公益基金能在天津和河北买房吗？ 不能，就是国管公益 市管的也不行吧？ 对，都不行， 好像都不行。 对，因为您不符合社保。 好的。那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问题啊，他说这个16年到17年的3月辞职回家过年休息的一段时间，没有缴社保，说会不会影响买房，能不能算不算断缴，可不可以补缴？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正好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您2016年底到2017年3月，您要看您这中间到底是断了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咱目前呢三个月以内是可以补的，其中包含三个月，但是超过三个月是不可以的，所以您得自己查一查。 好的。那我们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的新朋友，都能够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活动推出短短几天时间，自己报名的、家人朋友报名的，热闹的不得了，还没有行动的，最后一天报名时间千万别错过。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鞋子啊，第八命后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话说这鞋子真是好啊，专为老年朋友设计，采用防滑鞋底，鞋前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接触适度，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又舒适又透气又轻便。那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快走慢走、遛狗遛鸟，只要您出门啊穿着走没错， 对， 就是舒服省事儿。脚一踏一蹬呢，不用系鞋带，直接就能出门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就是啊，大伙儿的手速都太快了，热线呢刚刚开通，46位朋友已经成功领取。同时呢，我看到有几条线路占据的时间比较长，拜托大家缩短通话时间。到现在还在问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多年信誉品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的赞助商，本次就是免费发放。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那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就可以了。 免费领取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要提醒到已经拨打4007106108报过名的朋友，就不要再次拨打了，系统会自动筛选。那每位朋友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只能限领一双。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再次提醒大家，免费申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就是推荐多年好评无数的瑞麟羊奶。这一次呢，瑞麟羊奶赞助了公益的健步走活动，只要大家年满50周岁，您认可瑞麟品牌而且又是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中老年专业健步鞋一双，没有任何门槛，就是免费领取。 鞋面宽松，双脚释放，贴合足弓，并采用防滑鞋底，保证着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专为老年朋友打造的老年专用健步鞋，您得速速拨打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一双，那保证免费，全程免费。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